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是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好啦，嗱即系本身啦，有你嗰今日睇翻嗰啲即系学联嗰啲啦，尤其系中大嗰学生会会长啦，都出嚟讲个嘢。其实即系朝头早我见佢，即系有啲人访问佢就话：喂，你究竟有啲咩目的要达到噶？咁样样咁啊，即系其实佢自己都唔知嘅，大佬喂人多先算啦，大佬啊，咁啊，即系本身朝头早其实佢都好灰，我见佢嘅款都系咁啊。而家确实即系朝头早嘅人唔好理想，因为七点钟集会啦，咁啊好多人都未起到身㗎，係十点钟先至行动㗎嘛，你见到佢哋係。咁嗱，但係你见到佢哋嗱话就话想冲咗喎，但係问题我见到其实佢哋啦头脑都比较清醒㗎，即係亦都唔系话同我哋系即系有啲咩唔同，因为其实佢自己都 讲。因为点解呢，即系不厌其烦，再重复一次。 佢话非暴力㗎，佢讲到明系。 六月九号六月十二号系有嘢嘅。 是 危险的，因为有人搞事。但是当他已经暂缓了之后呢，他要缓和那个气氛，知道在个民意战里面是输给我们的时候呢，所以你十六号呢200万是没事。我也相信，我希望不要估错，警总一样都没事。因为他反应不切了，我要摆人下去搞事都摆不切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一般的即是市民大众普通参与的人呢，大家都不是在我的想象里面不是那么激的。OK， 你目的已达了，其实已经你已经搞到他灰头土面。不要想着那些东西是两三日就成功啦，不会那么容易 achieve 的。我们再回去想一想，究竟做了什么做好过啦，可不可以令到那个不合作运动既能够不要太阻即是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亦都能够达到我哋嘅诉求。因为我要感染嘅人呢，其实我哋应该係持续做嘅。所以有啲人呢就係话民阵落区冇用，其实唔係呀。其实你係面对緊建制派呢，而家不断喺度议语緊呢，同埋不断喺度讲緊我第一节所讲嗰两个诉求嘅。一，呢个係一个勾结外国势力。第二，呢班人係收美国佬钱嘅。第三就话呢，嗰班係暴徒嚟㗎嘛。你一定要将，所以阿之峰哥呢样嘢咧系有嗅觉噶，佢即刻落去区嗰度播嗰啲电视啊嘛，俾嗰啲市民大众睇啊嘛， 社区放映啊嘛， 其实好容易嘅啫嘛，我哋将十段八段 YouTube 剪剪埋埋，就不停 loop 就得噶啦，等啲人自己睇就得噶啦。喂，你唔做人哋做噶，你一失民意嘅时候，香港人只系得民意嘅啫，我哋冇第二样嘢噶啦。我哋有民意嘅时候，我哋再 call，come back，we will be back。咁我唔使怕喎。你只系怕啲人点咧？第一，互抽、互打。嗱，呢个老共系最 happy 嘅，真系坐喺度食你花生啊，大佬。 系。 你两包底互打最好啦，系咪？你又话我唔够惊，我又话你温和咗头，我又话你几十年嚟一事无成，你又话我左倾无进。最好的啦，佢第一招可以用呢样嘢。第二就是将本来平平常常一个和平嘅集会，就是打晒大家。 佢得呢一兩個方法可以 turn back 嘅啫，形勢上。嗱、我係佢謀士都會咁教佢嘅、我唔通出解放軍 啊？ 喂，你香港玩完嘅咯，係咪？佢同我哋一齊攬炒嘅喎。所以佢只係得呢兩個辦法，就分化我哋，同埋令到咧原本我哋嘅和平集會變成一個暴力嘅衝突。其實佢上次嘅六月十二號咧，已經係想用呢招嘅。不過 go too far 啫，係玩大咗啫。唔知道你真係裁咗軍之後，裁咗呢個熱狗軍之後，原來係呢樣嘢已經係唔 work 嘅啫。 係。好啦，而家就嗱，即係頭先所謂有公投啦，話十一點走啦，咁但係而家似乎人都仲係好多啊，其實就係、是。 其實咧，揾一個咧，鄺俊宇又好，之風哥又好，喂，你都有啲承擔，你真係 disperse 咯。如果你真係好驚啦，我唔喺現場，我唔敢講啊，我唔敢即係做呢個 armchair leader。喺呢一度即係呼籲，我唔知道當陣時嘅群眾嘅氣氛，我未嗅覺得到。 似乎好似話有人掟嘢喎。 如果你一嗅覺到呢度有事嘅話咧，你翻翻出去 disperse 咧，你夠勇氣，你俾人孖兩嘢咧就冇事噶。係咪？你唔好諗住以為喺嗰度攞光環啊！你係破壞咗成個運動嘅真係。嗱，我覺得鄺俊宇係有呢個責任，因為佢嗰啲 language 同我哋 language 咧係唔同嘅。對於啲細路，喂，老實講，佢嗰個咩話？不受傷，不被捕。 啊！ 不咩话？仲有一个 不流血， 不流血。啊、喂，其实咪真系王菲咯？ 就引述主要引述阿梁烈士嘅佢父母讲啦，因为其实今日系佢头七咁样样，咁即系其实佢都希望就系话咧，寄予所有示威者咧，就唔好再有一个人出事，系嘛？梁烈士咧，咁其实佢都讲过，其实都即系佢爸爸妈妈啦，系嘛？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好善良嘅，本身亦都系即系 乖仔嚟， 乖仔嚟嘅， 热心公益 系啦，热心公益嘅。咁即係我諗佢自己本身將心比己啦，係咪？即係自己冇咗個仔，咁即係唔希望大家都有同樣嘅。 咪同埋喂，老實講，用條命去換，喂，其實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問題。即係香港，我諗唔會有一個人諗到用自己條命去換嘅。即係我哋過去嘅殖民地嘅年代，有一樣嘢好彩或者唔好彩到，我哋面對嘅壓迫唔係咁嚴重。我哋冇需要用個生命去換嘛。同埋大家都要咁諗。喂，我哋争取嘅权利，我哋争取嘅民主，我哋嘅自由，其实应该我哋活着嗰时候去享有噶嘛，唔应该系我死嗰刻，我死嗰样嘢换嗰样嘢嚟做乜啫？我觉得呢个系重点嚟嘅，即系对市民大众嚟讲，其实今次我哋已经系打咗一场漂亮嘅仗，虽然系惨胜，系咪？喂，但系你面对中共呢一个咁庞大嘅政权，去控管。13亿、14亿人民嘅政权，喂，真系呢一个唔系可以一朝一夕搞掂噶嘛？你话如果而家全国由北京到上海到南京到成都到广州到福建，每个地方都有100万人，喂，又唔同喎、啊。咁我哋真系同共产党一拼喎、 啊，系啊， 改朝换代、啊，大佬推翻共产党嘅管治、啊，推翻呢個專制獨裁政策，係咁啊得我哋香港。喂，咁我哋唯一俾全世界去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喺全中國嘅土地上邊，唯一相對自由嘅地方，係一巴一巴咁打落去老共度啊嘛。 咪另一個 等佢出醜全世界啊嘛。 咪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話，喂，你見到淨係得香港先至可以咁樣做，但係問題大陸咧。即係或者咁再咁講落去係嗰啲港漂啊，佢哋面對呢一件事，好多人當然阿媽底支持我哋啦。咁但係另外亦都有一班人就係唔知點解個腦都仍然好支持大陸㗎嘛。如果唔係點會有個中大歷史係嗰個助教就話要肥曬所有嗰啲參加個遊行嘅學生咁樣。 唉、哎，算啦，即係我無謂同呢啲咁樣嘅即係未開發嘅人咧，或者係完全未發育嘅人咧，喺度鬥呢啲嘴。OK。今日我哋香港人所做嘅嘢，喺呢个零两个礼拜里边，其实已经系中国民主嘅运动嘅部分嚟。 阿土伯，唔系， 即系我唔系托大啊。而确实系啊。喂，我哋顶住呢一次嘅倒退，我唔好话我争取到乜嘢，我顶一板啫，搞到你灰头土面啫，搞到你谂住即系搞呢个送中恶法嚟威吓我哋香港市民咧，扛住我条颈咧，呢样嘢系唔 work 嘅啫。我哋唔好要求谂住以为我哋。听日可以建立呢一个天堂喺呢个世界里边啦，我哋唔好咁谂啊， 因为你 越要求高嘅时候，你越 frustrated， 你越 frustrated 嘅时候咧，你就觉得乜一事无成，一系就撇咗，一系就走去冲。 今次咧，我哋就算唔好讲而家嗰个咩警钟嘅层面嘅情况，其实有啲成果我哋争取到翻嚟，即系譬如而家即系美国国会啦，都开始 table 呢一个叫做系人民主人权法案啦。喂，嗱呢样嘢好紧要，我哋希望就系其实将佢嗰个 scope 咧，就其实咧系扩大，就系话起码。有啲嘢咧，我唔希望發生嘅就係話咩 DQ 議員啦，因為其實所謂香港嘅民主人權法案咧，其實係喺邊度嚟嘅咧？嗰、那個叫做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嗰度嚟嘅。 因為當年呢一個嘅俄羅斯 係啦， 殺咗個記者， 係啦，即係呢一個係啦， 殺咗個記 者啦，係啦，咁即係攞嚟制裁佢嘅，主要係咁即係呢樣嘢照版主碗攞嚟香港，其實可以對付啲咩人咧？首先就可以震攝到阿盧偉聰呢啲乜人係嘛？ 以後都唔使去美國啦。 以後咧。就唔即係如果你敢去即係呢啲違反人權法啊，去亂咁濫暴濫用暴力嘅話，你就撲硬街。 唔同埋你唔知咧，唔單止係美國啊，其實好多西方國家咧都抄咗呢條法例，包括英國啊嗰啲咁嘅地方。 嚇、 啊，所以你唔好以為咧，即係外國干預係冇用啊。 梗係有 林鄭兩個仔，佢都爆出嚟啦。我嗰日睇無線，我後屘先睇翻啫。佢兩個仔喺英國啊嘛， 嗯， 你買樓喺英國噶嘛， 嗯， 凍結你啲資產噶， 嚇、啊。 喂，所以你等英國嗰個脱歐嘅 fiasco， 即係大局已定之後 ，OK 呢啲國家設立呢、這個即係香港民主自由人權嘅法案，即係類似呢樣嘢啦。喂，咁佢哋好大鑊嘅，你咪繼續留喺中國咯。你咁中意中國，係咪？我都唔知你嚟香港托咩？ 送 即係有好多時，我見到嗰啲長輩圖都係咁講嘅。佢特登整咗四幅相，即係我哋嘅上一代，我冇份啦嚇。我老豆都即係都喺香港出世啦。喂，咁辛苦走難落嚟，你竟然贊成送中呢個法案？你係咪特有少少低智㗎咧？即係你嘅智慧有少少問題。咁你走嚟托咩？係咪？喂，點解我香港咁多人反對啊？啲人就話外國干預，你係咪當香港人係傻嘅？你揸住美國 passport， 你揸住英國 passport，我揸住加拿大 passport 都冇用嘅，留喺香港。 係啊， 喂，你送我翻去受審啊嘛！你屈得我屈噶嘛，大佬？ 唔係咁，所以咪話咯，即係有啲連登仔又話喂。即係譬如包圍入境處，包圍入境處嘅話啦，入境處少翻日工咧，就少150人。 唔係你，我覺得係要諗清楚，因為點解咧？有多時嗱，我唔係唔信網絡，即係呢個雨傘運動嘅 2.0 咧，即係個網絡世界咧係非常之有作用嘅，包括我哋啲網台都係網絡嚟㗎，係咪啊？即係我哋每一個節目咁樣去呼籲或者去 justify 我哋啲行動，你都要俾啲 justification 人哋㗎嘛。喂，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唔可以亂出呢啲招，有時即係要真係要開會討論嘅，大佬，唔係睇住個 Facebook 嚟決定運動策略，咁啊好大鑊嘅喎，有時候，即係你都會 go too far 嘅喎，大哥。所以我覺得今晚咧，即係由今朝10:00至11:00到咧爆呢、這個警種咧，黃之鋒呢一種嘅即係 gut feeling 同埋智慧咧，係非常之 appreciate 嘅，值得。但係你唔好爛尾啊！你爛尾就係點咧？你一衝入去咧，佢開得槍嘅大佬。 我相信佢都知道呢個道理。 唔係，所以你快啲快去脆脆。嗱，你 call 得嚟，你有責任 disperse 嗰啲人嘅。即使你俾人鬧都好，喂，呢個世界去到嗰啲咁嘅環境，大家身水身汗，總有一兩成嘅人罵你噶嘛，係咪？你一嗌 disperse 走得六七成，跟住有兩三成 follow。雖然即係都冇出聲。 呢、這個就我記得就以前即係你話七一啊，即係留守嗰陣時啦。咁其實即係你哋都即係如果喺度會嗌麥嗰啲都會講嘅，都會講明即係其實留翻喺度啊，你要有啲乜風險啊，係嘛？同在場嘅人講啊，咁樣樣其實都會咁樣講呢啲嘢。人多嘅時候更加需要咁樣做。 同埋而家咁嘅氣氛，你聽日啊再召一次都得啦。 其實係㗎，其實係㗎。 係咪？ 喂，差佬日日都要翻工噶嘛？ 喂，个个礼拜都有强波踢嘅，系咪？即系正如英超咁，今个礼拜日踢完系下礼拜六又好，礼拜日又有一场嘅，跟住星期三咪接个欧联嘅。 唔系，例如 输咗呢一场，下场再嚟啦。 唔系因为咧就 同埋我都未输。 如果你系而家咁可以和平散去咧，佢今日咧就已经面目无光。喂，因为 输咗噶啦佢， 因为佢内里唔和啊。佢已經證明到全世界睇，如果你萬人喺度集會嘅話咧，即係而和平集會嘅話咧，佢內裏唔和啊！ 咁事實上佢而家佢今日已經變半癱瘓狀態咧，又話即係其實金鐘已經係停止咗嗰個報案嗰個服務啦。咁但係當然佢會賴曬啲示威者啦， 全香港。 咁但係佢就話咩？ 我當大家攞拔嚟先啦，梗冇大。 有灣仔警署噶嘛，大佬。 喂，大佬，北角有警署噶嘛？全香港唔係有幾萬差人嘅咩？乜嗰個警察總部有幾萬嘅差人喺度咩？屌你真係啊！ 我冇噶，佢 呃鬼食豆腐。 今日你见到嘅，直头话警察学院取消埋听日个毕业礼添。 系啊，咪好啊，咁样样，咁你都颁咗毕业礼，咁你 喂你大佬，你毕业完之后，你走嚟打我哋啊，大哥。 唔系咯，你问下你毕业，即系你个班友，其实你喺警校学咩噶，大佬啊，真系你学嚟讲粗口嘅，即系对住啲即系记者话记你老母噶。吓、啊，即系喺人哋冇防备底下，喺人哋个背脊一排记者背脊喺度喷招噶，咁鬼鼠噶，咁扑街噶。 我最叻仲要空埋立法会，唔可以搞呢个独立调查嘛 啊 嘛。 咁即系你而家点啊？你而家你系警察国家吓、啊，即系你玩埋呢啲乜嘢？ 所以咧，我觉得咧，如果真系有机会咧，啲前线警员可以听到我哋说话，虽然我都鼓舞噶啦、啊，其实我哋开始要分化差佬。 系、啊， 因为点解咧？正如我一路嗰个分析就系咧，你一过到呢一个运动里边，我哋有个 critical mass。critical mass 嘅 support 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咧已经系要跳船噶啦，同埋好多人咧，你唔好话系跟 fashion 啊，即系唔好话跟潮流，而系佢发觉，喂，我嘅 peer groups， 我身边嘅人，如果我唔撑呢一个嘅反送中嘅话咧，我根本系冇朋友嘅。 嗯， 嗱，我完全系分析啫吓，我唔系叫你即系走去歧视嗰啲继续支持送中嘅人，或者系走去孖叉佢，或者系打佢一镬，而系在于我哋点样分析呢一场运动。一过到呢个 critical mass 嘅时候咧，你喺一个相对开放嘅社会里边咧，就算今日税局走出嚟嘅职员都话去理解啦。平时啲 的士阿叔真系会孖你嘅，因为佢几百蚊成千蚊呢个车租噶嘛，如果冇记错。喂，佢真系揾唔到食噶，但系佢哋都嚟撑你嘅时候咧，嗱，我哋更加要小心，因为点解我哋系会胜利冲昏头脑嘅？有时，即系我觉得，冇个问题嘅，而家我已经系 overwhelming 啊，我哋，但系你一 turn back 嘅时候咧，个势好快嘅，因为香港嘅群众运动嘅基础咧，唔系咁结实嘅， 嗯， 点解唔系咁结实？因为我哋冇乜组织噶嘛， 嗯， 同埋我哋冇乜纪律噶嘛，系咪？十个人有七个意见，屌咁点决定啊，大哥，系咪？又唔識得吸取教訓噶嘛？但係而家我哋已經係進化到個階段，去到雨傘運動 2.0 嘅時候咧，就話既和平，亦都唔會咧係太過阻擾，一定有阻擾噶啦！呢個世界係咪 ？No pain no gain， 即係香港人要慢慢係有個過程去明白 no pain no gain 呢個過程啊嘛。所以係唔可以亂咁出招嘅。即係我覺得由今日到26號，我哋仲有幾日嘅時間。我哋要喺呢一个嘅 G20 峰会之前咧，系展现多一次咧，我哋系 deserve 有民主嘅，呢个地方，对一个独裁政权嚟讲咧，佢唯一可以打翻你转头的一样嘢就系咧，嗱，我俾民主你哋班友 ，OK， 你就系咁样对付我嘅，因为民主就系大家有互相尊重噶嘛，大家一个公平嘅机制里边去竞争噶嘛，系咪？选择优噶嘛，择优。嘅 logic 嚟噶嘛，但如果你今日出事，所有嘢枉费晒。OK， 咁跟住习近平对住啊 Donald Trump 都唔系，本来唔系好想噏嘅咧，谂你佢都第一次讲嘛，你香港人同即系北京会搞掂噶啦，咁样。 You can wait it out，You can wait it out 啊嘛，跟住一见到习近平，你睇呢个咁嘅镜头。我唔镇压佢， 而家佢哋有新招喎、啊，啲差嗰班示威者真系 有咩新招？ 嗱、啊，唔唱呢一个咩啦，即系呢一个。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佢话咧入夜之后咧就唱呢、這、一个即系入境，即系嗰啲警校誓言啊。 哦，都好、啊，唔系我虽然唔识咩警校誓言， 同埋即系 网上应该 search 到嘅。 啊，即系嗰啲警察誓言吓、啊，你入你点样即系 喂，咁不如咁啦，快去处搵整条 banner， 动嗰个警校誓言喺佢哋门口啦，或者揸住啦，得唔得啊？ 好似以前。前有人試過玩呢啲嘢㗎，咁樣係啊，唔知啊， okay. 即係警察誓詞，我一揾下先嚇， 有冇 㗎？一定有嘅， 不要 search 下啦， 揾下啦，係嘛？即係俾大家讀下啦，呢啲咩嘢 ？OK， 攞嚟睇睇 有啦， 啊有啦有啦有啦，唔系呢个英属香港嘅、啊，诶 杀住先啦，应该唔会改好多嘅啫， 系嘛嗱，即系如此身为警员，愿竭忠诚，依法效力， 香港特别行政区、啊， 香港特别行政区，如愿遵守，维护并维持香港嘅法律，啊不屈不挠，无往无殉之精神一。秉至公例行本人之职，并愿意服从本人及上官长公之一切。喂，呢啲冇乜特别啫，其实系啊， 唔系对佢哋对班差人嚟讲，可能有反应嘅，你唔知嘅，真系 系嘛？即系呢啲乜嘢系嘛？ 但愿如此咧。 吓、啊，唔知啊，即系呢啲 捉呢盘棋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捉到呢、這个即系中间嘅阶段嘅时候咧、 啊， 其实喺咁嘅情况惨胜一啲咁多嘅时候，其实我哋已经系有突噶啦。即系唔好以为我哋真系一事无成，你谂下我哋喐到佢暂缓 ，OK？ 当然我要求就系要撤销啦，系咪？喂，但系你送多两样，明日大屿嘅研究拨款， 嗯， 国歌法， 嗯， 喂，仲冇 achievement 呢镬嘢，200万人，六七个钟啫，每人，大佬，我当吹大咗啦，民阵， 嗯， 起码都有150啩， 嗯。 用我哋大概4-5分之1嘅香港人嘅人口，大家前前后行8个钟，喂，三大 achievement， 咁你仲想点啊？唔好贪胜不知输， 嗯， 系咪啊？已经送埋明日大屿加呢个国歌法俾你啦，系咪？ 明日大屿佢而家话 drop 咩啊？ 呢、這个会期唔提出啊嘛， 冇错，唔提出。 喂，咁起码我都拖住先啦，大哥。 咁啊，今日嘅政府发言人就话啦，咁其实就系话而家去到即系呢一个立法会，即、就、系、是、去到呢一个咩啊？今年嘅今届嘅立法会会期去到出年七月嘅啫嘛。 嗯。 如果即系都唔会 zoom 嘅话咧，就冇啦。咁样就会特区政府会接受呢个现实嘅，但系咁样唔够、啊，大佬。即系点解你唔肯唔肯讲嗰句撤咧？系嘛？即系学罗家英点讲？点话你爱？点解你唔讲咧，大佬？即系你净系讲一句撤，即系大佬啊，已经系消咗好大气噶啦。 因为成个嘅共产党同埋林郑嘅特区政府嘅权威咧， 唔系你而家仲有咩权威可言？ 唔系唔系咩？ 你真系 结权唔权威嘅问题。 人哋麦美娟都爆你粗啦， 而系 咩威啫？ 佢嗰啲组织票系好需要权威呢一样嘢，即系话俾你听，喂，佢有啲组织票系极端憎恨泛民嘅嘛？嗰班人就系话，喂，你唔可以向泛民任何一个 policy back down。 如果人哋都当到你 back 咗单啦，已经 嗱，你實質上 back 單同埋現同埋佢把口唔 back 唔 back 單係兩樣嘢嚟噶嘛？咁你建制派如果要 please 到嗰一班人嘅話，咁你始終咪就係要政府就只能夠實質上跪低，唔能夠言語上面跪低咯。 唔係嗰日阿羅范昭芬同埋阿葉國謙上去電台裏邊咧，佢透露咗個原機啦。 嗯， 點解唔正式係即係撤銷咗呢個逃犯條例呢？因為佢話佢要對自己嘅支持者交代嘛。 係、嗯、啊， 佢唔係講俾我同你聽啊。 嗯，即係佢都有啲真心交嘅，即係佢都有嗰咩嗰廿個人走去政府總部，唔係呢個警察總部。 陸中豪老豆啊，當六七年嗰班暴徒嘅後代啊。 哦，咁樣嚇。 唔係佢要同佢嗰班支持者交代。 係啊， 所以佢點解要守呢條線咁、 啊？所以點解？ 所以今日啊。边个啊？ 你讲边个 啊？袁秋咧，我成日噏唔到佢嘅名字。袁秋今日咪出咗事咯，佢咪就系话，因为佢其实都系 please 紧佢自己嘅支持者，就话俾佢听，喂，冇问题嘅、 啊。 政府多啲宣传咧，过两个月之后咧，就会再理过咁样。喂，咁你喂，老实讲，原本我谂住都收货，原来袁秋提醒我，喂，大佬，原来你唔系撤噶，系、 嗯、 咪？原来你暂缓嘅意思系两个月噶，系咪？喂、嗯，又要我薪水抽汗走出嚟啊？你真系好嘢，你真系。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只要我哋沉着應戰，喺幾個最重要同關鍵嘅訴求裏面呢係拿穩就得㗎。第一真係要有一個獨立嘅調查，同埋叫佢唔好控告啲示威者。 嗯、 即係喺調查完之前 ,ok? 因為點解呢，就算佢而家話俾你聽，我啲無條件釋放都好，就算我話喂 ,Anthony 你遊蕩嘅，喂可以加你 charge 㗎、 嗯、 加你 charge 嘅可以。第二就係咧，即使你冇俾佢拉嗰啲咧，事後可以拉翻你噶嘛。 係啊， 所以點解今次你咬住佢呢樣嘢唔放就係點咁解啦？就係因為你估到，無論老共同埋林鄭嘅政府都係會秋後算帳嘅。 嗯， 今次佢輸呢一役之後咧，佢已經係灰頭土面咧，佢一定係穩位反撲噶嘛。 嗯， 你都唔使指意佢唔反撲你嘅大佬。 嗯， 所以你一定要諗呢個問題，呢個係關鍵嚟嘅。第二就係要佢幾個人頭落地。 嗯， 李家超、鄭若驊， 我睇呢一個西環呢一、這個咩西環集中營啊，蘋果嗰、那個，佢話已經收緊風、啊，即係其實而家當然啦，你見到保安局局長啊，同埋鄭若驊今朝都即係去咗，即係喺網誌嗰度道歉啦、啊。其實， 但 係呢個仲衰過林鄭， 亦都有個尾巴喺度噶嘛、啊，堅決留任啊嘛。 嚇、啊！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去到100万之後，200万，你一個人喂你全身而退啦，即係呢個係唔係太大貪啊？即系你一个人都唔去牺牲咧，呢、這个好即系太便宜啦，系嘛，大佬？即系你犯咗咁大嘅错，你搞到咧 个问题系在于佢哋喺老共嘅眼中，嗰啲唔系政治错误嚟噶嘛？ 唔系好简单啫嘛， 战术错误嚟噶嘛？ 当日阿林郑月娥喺嗰个辩论里边，你记唔记得吹大咗咧、嗯？就话如果我得唔到香港人大部分市民嘅支持咧，我会辞职。其实嗰阵时候咧，内部我听到个消息咧，就对佢好不满嘅，即系老共嘅阵营里边啊。 嗯， 对林郑， 梗系啦。喂，老实讲，我叫你行就行，我叫你企就企，我叫你跪就跪。 嗯， 你唔好话你话你辞职，你可以辞职噶，大佬，呢个系组织纪律嚟噶嘛。 系啊。 点解而家佢哋咧仲可以咧咁大摇大摆咁继续喺度行咧？甚至乎郑若骅嗰啲咧，系过咗几日咧，先喺个网志度咧。即係好似WhatsApp 裏面寫分手信咁咧，即係咁以道下歉咧，就係因為佢恃住佢而家一定要，其實而家你真係對抗緊共產黨嘅，你真係以為200万人，喂你真係唔使人頭落地啊，你唔使還啊呢張單，唔使找數啊，你一定要找嘅。我話俾你聽啊，俾條橋你啊，即係共產黨，如果有人監聽嘅話，一你一係選擇強硬到底，出解放軍。一另外一条路，找几条友落台，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改撤销。OK， 你冇得选择嘅而家，呢度系香港啊，始终都系美国佬又及住你，系嘛？你成日俾人上下其手嘅啫嘛，你攞嚟嘅根本就系、是，即系简单啲讲，系攞嚟战啊你。 嗯， 你同美国佬喺度斗紧呢个贸易战嘅时候。你竟然俾你嗰个靓妹，都唔系叫靓妹啊，嗰、那个叫咩啊？ 妹仔， 妹仔，真系搞个逃犯条例，有冇脑噶你？唉，即系我都又唔想讲粗，都要讲，你勾一条柒一条，即系简单啲讲就系、是，你打到轻轻含含嘅贸易战嘅时候喺二月，你叫佢搞个逃犯条例，你真系心狠咩你？ 系啊， 你一系出解放军 ，OK， 欢迎啊，大家揽炒啊，你都系你一个，我哋喺香港啊，一系你撤咗佢，搵几个人落台啊 ，OK， 再加搵个独立调查，啲差佬老实讲都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嘅， 唔系咁系因为。呢四年社唔系呢五年社运低潮里边，系真真老共系真系太过幸运啊嘛！咩叫太过幸运？就系喂嗰啲大镬嗰啲法例越可以俾佢好轻松咁样真系过。你讲紧咩雨伞啊、鱼蛋，即系鱼蛋革命又好，其他嗰啲嘢，佢可以完全唔搞。即系梁振英政府同埋林郑月娥政府初期搞咁多大镬嘢出嚟，喂佢都可以唔成立任何调查委员会，轻轻大过。佢觉得今次都可以啊嘛。咁所以 你冇得俾佢咁样偷你鸡嘅。嗱，今次咧我哋赢翻一版嘅时候咧，我哋唔可以谂得太高，因为有啲人话：，哇，我要不如搞埋民主制度，之前出咗或者重启政改都有一谂，但系迟一个阶段，我先食呢几下先。OK， 你唔好即系打麻雀啊，好多人冇耐冇打嘅，大佬你不停做牌。OK， 喂，你偷佢鸡食一两铺鸡糊一两番先啦，大佬。 系啊， 系嘛，攞翻个运势翻嚟先啦，即系正。好近時我哋打麻雀都係嘛，大佬你四圈都未食糊 ，OK， 求其食啲先啦，大佬唔好鋪鋪做你喺度，做到最大，你攞翻個運勢翻嚟先啦。即係運動嘅邏輯有時都係咁，你真係一而衰就係咩二而竭嘅咁樣係嘛？ 唔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係啊，你真係要食住呢個一鼓作氣咧，你都唔可以太高嘅要求。你不如要求習近平落台，要求呢一個嘅共產黨落台，大佬你喺個警察總部度，屌你一世咧搞唔掂啦，大哥，係嘛？但係有啲嘢 realizable 嘅 ，achieve 得到嘅，我哋要食住佢上。 咪同埋要求獨立調查委員會係一個撥亂反正嘅行動。 喂，我都係還差佬一個清白咋，係咪啊？其實我係幫緊差佬嘅一路，我認為一路都係啲黑社會一路搞噶嘛，包括嗰個汽油彈。 嗱好啦，而家嘅情況就係咁嘅。係， 咁啊。 即系头先15分钟前啦，咁啊见到就系其实咧呢一个警察嗰个公共关系高级警司啊余海军系嘛，咁佢喺 Facebook 就作简报就话咧，而家好多示威者喺度包围，咁但系咧警察总部入边啦，有啲内勤人员，有啲怀孕，有啲屋企啦，有小朋友或者老人家要照顾，咁即系希望咧，即系你而家嗰啲即系出边示威者咧。系咪可以即系唔好阻塞交通？ 冇话俾佢走， 即系咁 俾佢走啦。边个怀孕嘅？边有老人家要照顾嘅？边个有即系咩嗰啲？你叫啲差佬走先啦。 咁啊，即系而家就话有即系救护车啦，就话嚟啦咁样样。咁啊，多名救护员啦喺警总外就等候入内。咁啊，示威者咧就话要求呢啲警方开门。 开门咩啊？ 咁俾嗰啲救護員入去啊，救人啊，咁樣樣， 同埋冇衝入去啦， 梗係冇衝入去啦，大佬啊，即係呢啲即係撩鬼攞命㗎，會係好大鑊㗎，即係珍惜生命啊，要，即係而家就我覺得都不急於一時，你而家留有有用之身啦，聽日可以再嚟過，因為有咗咁樣嘅， 但係我有個疑問喎，警總有咁多，又孕婦啊，又老人家又成都係大佬， 吹水嘅，都 係有啲有屋企有老人家，即係。佢要照顧，係咪？ 咁咪放咗幾個佢走先咯。 我覺得如果警察你一個零兩個走出嚟話要走，我諗佢又唔會容咗你係嘛？ 係 嚇，即係如果係嘅話，喂咁，喂咁， 即係暴徒你喎。 係啊，喂咁你 我都撐你喎， 咁你咁你差佬執到條好牌好牌上喎，大佬你 justify 你自己用暴力喎，咁樣樣係，係 咪？ 即係我覺得你就算你自己即係讓條路出嚟，你話要走緊急情況啊，或者有人護住佢哋走嘅。冇人愛你何嘅喎， 唔係呢啲 announcement 要小心嘅，因為你從來就係你聽頭先聽到啲咁嘅嘢咧，你應該唔係講俾我哋聽，唔係應該話唔係講俾現場嗰班人聽， 係講俾出邊啲公眾聽。 你睇下佢哋啊，即係包圍我哋幾咁無情。 我阿嫲我阿婆啊，而家冇人照顧啊，大佬，未食哮喘藥啊咁樣。 跟住就 我大肚婆啊，大佬，而家就嚟作動咁。 嗰啲咩港人港地就乘機執雞啦，係嘛一定。定会咁样噶啦，又话你班友都系啊，即系冇人性嘅，啊，即系大肚婆都唔放过咁样样。 唔系，同埋咧有一条战线我谂留咗，因为仲剩翻少时间啦。就系咧台湾嗰度无论如何咧，都一定要咧系转到陈同佳过去。 系 ，OK。不过你问我，我觉得就冇所谓嘅。林郑你自己谂掂佢。因为点解咧？佢而家咧，建制派食住我哋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哋系即系违反公义啊嘛，放甩个杀人凶手啊嘛，佢最叻讲呢样嘢。但系佢哋唔识谂就系呢样嘢，其实林郑搞出嚟噶嘛，人一早话要你噶啦，你一路喺度唔知搞乜出。 咁你一会期完啦，你而家反而就唔紧张系嘛？嗱，因为其实本身咧。即係按過往嘅做法啦，就係、是、其實議員就提私人條例草案啦，就要求啦，就 post 呢一種咁樣嘅個案式移交嘅，其實係 冇問題，未過。 咁即係啲人咁之前都有人問過啊，即係李家超啦，咁佢就不置可否啦，咁樣樣，人哋要做啊。 喂，你唔使實踐公義啊，李家超。 係啊，你而家係咯。 喂，而家呢個時候係嘛？喂，嗰個殺人兇手 啊。 O、okay, K， 你攞个锤仔打只乌蝇，喂，攞个乌蝇拍得啦，系嘛，大哥？ 系单次移交咯，系样衰噶啦。咁你又系你话要初心噶嘛，大佬啊？ 唔系我哋泛民要追呢样嘢啊？ 系啊。 喂，我而家同你实践公义啊？ 系啊。 喂，陈同佳，佢 suspect 嚟嘅啫。 你唔好误了大事啊，大佬。 喂，涉嫌咧就系即系喺台湾谋杀咗人。O K， 咁单次移交咯。 啊， 即做啊，李家超你。你唔好唔做啊，大哥你 咁好笑啊！现场有啲后生仔啦，仲嗌口号，就香港警察知法犯法，就叫释放卢伟聪啊！咁啊，真系好笑，大佬真系。 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 啊。好 ，OK，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